生疏，一句话，一滴泪，一出口。这些年幸好有你陪我，爱过了就不再强求什么。有一点伤痛在我心头滑落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何。是与非对或错别再说，只能说感情是太过脆弱。不管是情人朋友爱人对手又如何，什么话不能够敞开说。如果你还是担心害怕寂寞，记得有我真心为你守候。不管是情人心头滑落，一个人一辈子有几何。是与非对或错别再说，只能说感情是太过脆弱。不管是情人 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女人迷恋大牌包包、大牌服装、大牌化妆品。男人也别叹气，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，渴望过大牌汽车，向往过大牌公司、大牌城市，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。 来，发表会。 大牌主打歌，手工定制，仅此一家。 逃不开纠缠的牢，每当心痛过一秒，每回苦心过一秒，只剩下心在乞讨，你不会知道。